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07集，大宋猫王。来到了满记伙计说的那家宅院前，展昭伸手要敲门，赵普和公孙往后一闪，躲到了他和白玉堂身后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头不解地看他俩。 没听到满记的人说了老头要打人吗？ 赵普也点头，万一被敲一闷棍又不能跟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动手，那多吃亏啊。五爷想了想，将展昭一拽，展护卫回头看了看排成一排躲在自己身后的三人，眯眼： 你们这群没义气的。 你人见人爱吗？上。 白堂摸了摸展昭的头，展昭无奈伸手敲敲门。过了一会儿就听到门内传来脚步声，随后大门打开，一个老头往外看了一眼，微微一愣： 啊，这不是展大人吗？又来查巧娘的案子呀？ 老头看着展昭就笑了，慈眉善目的。展昭向来讨老人家喜欢，很礼貌地跟他问好。老头笑着往里边请众人： 公孙先生也来了，我老胳膊老腿的，最近左膝盖总是痛。 公孙让他坐下，给他诊了诊脉，就说是风湿，拿出针包来给他针灸。其他人也坐着聊。因为老头家里没有别人了，展昭跑去端了茶壶茶杯来。老头问众人来意，展昭也不隐瞒，将事情大致说了一下。老头听完后叹了口气，倒是没操起拐杖打人。 那被我打了的小兄弟没事吧？其实想想也不关他的事儿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公孙边给老头针灸边好奇问他： 老爷子为何说满记会有报应？ 前几天我家进来了个贼。 进贼？白玉堂和赵普不明白老头是突然换话题了，还是跟之前他们说的有关系。 我大半夜听到有窸窸嗦嗦的声音，还当是耗子，从睡房出来一看，发现有个黑衣人正在翻找我放东西的木箱子。我也觉得新鲜呢，就跟他说那箱子里啊都是我家人的遗物，银子的话在柜子里。 展昭微微皱眉，觉得老人家过得凄凉。 不过他回头看看我，并不跟我要钱，也没伤害我，只是问我隔壁家姚琴以前用过的那张九弦琴是不是在我这儿，他想拿走。哎呀，我就拿给他了。 众人都有些不解，那就是说不是贼，是来拿琴的。 隔壁姚琴？ 我也是作孽呀，都是我的错。 老头说到此处叹了口气，公孙给他拍了拍后背，让他不要激动，慢慢说： 那天呢，我拿来了满记的糖糕给自己家人吃也就算了，偏偏出的门正巧啊姚琴回来，他难得出宫一趟回到家，我知道他最爱吃满记的糖糕了，就把自己的那块给他了，结果把人家姑娘给害死了，不然他还活得好好的。哎，我也随家人一起去了，不用受这么多年的苦。 展昭等人听老头说完，一方面安慰老头无需自责，这种事情根本不能怪他，可另一方面被老头说的一个词儿给吸引了注意：出宫。 姚琴住在老爷子家隔壁吗？他是宫里的人 啊？姚琴就住在隔壁。那姑娘啊命苦的，小小年纪父母双亡，靠给酒楼茶馆弹琴为生，人又漂亮，琴又好，后来啊被宫里相中，进宫做了琴师，日子啊就好过起来了。哎，都怪我呀，都怪我呀。 公孙给老头脑袋上戳了几针，怕他激动过度，等他心情平复了一下，展昭详细询问了姚琴和那张琴的事情。据老头所知，姚琴只是艺名，真名他不太清楚，他是入宫选了琴师之后才搬到这里来的，跟他是邻居，也会教他孙儿抚琴，聊了一些过去的事情。时间过得太久，老头对于姚琴的过去也不是太清楚，而说到那张琴，展昭让老头描述一下。 是张鱼尾琴。 又是鱼尾，还有完没完？ 那你打满记的伙计是因为什么呢？ 那个贼拿了琴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其实真凶并不是徐记，当年徐记的满门是枉死的。 什么？ 他说让我放心等着，真凶很快就会有报应了。我当时就想，如果不是徐记，难道是满记的苦肉计？结果看到满记来送钱，总觉得他们做贼心虚，就打了那个伙计。 可那人并没有说下毒的是满记，对吧？ 老头想了想，点点头。 这倒也是。 那人什么样子？ 他穿黑衣，还黑筋蒙着面，晚上又黑，我是真没看清啊。但是个子挺高的，功夫也很好。他拿了琴走的时候啊，是一闪就没影了。年纪应该不大吧？ 那男的？ 嗯，男的。 老头点头，随后摸了摸下巴， 说话的声音挺低沉，还有那么点儿西北口音。 西北口音？你确定？ 嗯，姚琴当年也是有点西北口音的，他本来就是西北人，以前常听他说啊，吃不惯这边的东西，就爱吃满记的糖糕，喜欢甜的软的东西。 赵普微微点头，他娘也是塞外过来的，也不爱吃这边的口味，唯一喜欢的就是甜软的糕点。临走的时候，公孙给老头开了张药方子，让他拿着方子去开封府后边的药房拿药。展昭还给他介绍了药房旁边的一家茶馆，每天早中晚里边都聚集了各种老头，是个聊天下棋听书的好去处，别总闷在家里。所谓线索是跑出来的，多跑几趟还真的就查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，这位宫中的琴师看来跟案件有直接的关系。幕后真凶如果不是徐记也不是满记，那么那个凶手真正想杀的人会不会就是这位姚琴？众人回到开封府，进门就见院子里不少人，林霄正画画呢，好像是天尊看了满记挂着的画之后说也想要一幅画，这世上林霄唯一会卖面子的估计也就是天尊了。说不，他给天尊画了南安寺一隅的雪景图，这会儿正盖章呢。展昭溜达进院子，就看到歌清、庞玉、淳华、小四子、西古路他们几个坐了一排，一人拿着个蛋饼正啃呢。 你怎么来了？ 展昭好奇看歌清，小歌清擦擦嘴。 皇上让我来传个话，招你们进宫呢。 展昭觉得倒是刚好，他也想进宫一趟，调查一下姚琴的事情。 这个时候进宫干嘛去啊？ 说是品猫什么的。 品猫？ 展昭音调都拔高了几分，白玉堂也望过来了。 就那些各地进贡的猫？ 不是，那些外族猫都在驿馆呢，皇上要品的是本地猫，就是代表大宋出战的那些。御花园里到处都是猫，皇上貌似是挑不过来了，他说瞅着哪只都挺好看的，去找个懂猫的来。 就没见过这么不靠谱的皇帝。 我也不懂猫呀。 展昭直晃头，歌清一脸疑惑瞄着展昭。 哎，你不是大宋猫王吗？ 一旁殷侯正喝茶吃蛋饼呢，被茶水呛到了直捶胸，展昭牙都快呲出来了，白玉堂戳戳他后背。展昭回头就见白玉堂兴致还挺高，难得他听到进宫还挺开心。 正好 我们进宫查一下秦氏的事情。 我们去看猫猫。 何清将蛋饼吃完了，起身拍了拍衣摆，先乖乖跑去跟天尊说自己回宫了。天尊拍了拍他头，说了他一声乖。葛青笑眯眯晕晕乎乎，摇着尾巴就溜达出来了。众人在后头瞧着小葛青甩着手往前走，都有一种背影好像吃饱了的阿黄的错觉，小孩子真好骗。白玉堂和展昭出门前也去看了一眼凌霄画的雪景图，画的是南安寺一角，隐约可以看到那座存放妖王雕塑的宝塔。画是画在两张画纸上的，拼在一起是一幅，分开就是独立的两幅，十分的精巧。天尊和殷侯一人收了一幅。白玉堂和展昭见俩老头赏画呢，也不去打扰，出门赶去皇宫。众人在傍晚的时候来到皇宫门口，展昭扬起脸目测了一下时辰，估计能蹭上一顿晚饭，希望今天皇宫伙食好一点，这样起码能改善一下心情。葛青带着众人直接去了御花园北院，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缮过了，刚到院门口就听到里边传来了喵呜喵呜的叫声。 啊，哪个在欺负猫啊？ 白玉堂有些不解，公孙和赵普对视，小四子也歪头。 猫猫听叫声就知道是谁在欺负猫猫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